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12点半新闻之后开始今晚的乐活玩家。咁啊，之前我就去了转日本啦，咁主要都是看我的一个亲戚啦，咁就是结婚，佢喺兴井泽嗰度。咁大家知啦，而家呢个时间咧，即系日本东京啊、兴井泽嗰边咧，都是比较冻。我哋咧去到嘅时候咧，就都未正值呢个落雪啊，虽然是冻，但系我哋原本谂住哇，都圣诞节啦， 以为白雪纷飞 系 嘛？ 系咯，但系点知又？又冇喎，咁啊，不過咧都即係有感受到啊，睇到呢個初雪，因為真係喺我哋準備離開嗰一日咧，就開始落起雪上嚟。咁啊，雖然啊，即係唔係話我哋全程都落住雪啦，咁但係當地咧係的確非常之凍嘅。不過咧嗰種凍咧同香港又唔同啊，我哋去到感受咧都覺得話，哇！如果香港咧即係可能七度八度嘅話咧， 哇！人都唔想做啫。 係啊，都真係凍過嗰邊啊！嗰邊其實講緊嘅係可能兩三度。但是呢在香港那種呢，即是就算温度高一點都好啦，但是凍得辛苦一點 的。不同的，因為日本本身很多地方都會有提供暖氣呢，所以你真的覺得就算頂不順呢，你都可以即刻衝入去啲便利店啊，又或者啲店鋪嗰度呢取下暖。咁同埋我發現我即係早你大概兩個星期去日本啦，我都係拎隻暖蛋跟住穿住件厚啲嘅羽絨呢，我已經夠即係夠暖啦喎。反而喺香港我穿住同一件羽絨我都覺得嘩死啦，真係頂唔順，仲係好凍啊，點解嘅咁樣。 我覺得香港因為可能冻得嚟咧，仲有少少湿啊，即系咧，系啊，嗰种湿冻咧，令到你个感觉咧系会再冰一啲啊。反而喺日本，即系佢冻得嚟系较为干爽咧，咁又好啲。咁啊，但系我发现咧，即系包括我太太在内都系噶啦，佢自己有时候自嘲都话，即系哇，而家呢个年纪出去，就算唔系话真系去到啲冰天雪地嘅地方啊，即系稍微冻啲咧，都有啲咩中女三宝，唔知道你有冇听过？ 热水袋，颈巾。仲有乜嘢啊？ 佢就 暖蛋啊！ 佢首先熱水啦，跟住 暖壺 啦，暖壺係啦，咁即係跟住就即係話，而家呢個年紀咧，係一定要帶，同埋帶嗰啲 lotion 啊， 哦，潤手霜嗰啲， 係啦，即係總之佢就話點都一定要帶住啊，隨身帶住呢幾樣嘢咁樣樣咧，即係必要時就攞出嚟搽啊、潤下咁。如果唔係會成日覺得咧，好似尖寒尖凍啊，又或者啲皮膚好乾啊咁樣樣。咁即係佢話哇，望到同即係。行嘅有一啲比较年轻啲㗎啦，即係可能十几岁呀、廿头嗰啲即係妹妹呢，嘩几咁潇洒呀。 仲穿住个短裙走嚟走去喎。 真係喎。 人生㗎真係。 其实佢一见到佢哋嗰啲装扮，真係你諗下喎，都係讲緊一二度嘅时候，嘩穿住条短裙、即係上半身都会穿羽绒嘅。咁但下半身因为有时候嗰个衣着打扮呀嘛，咁佢裙就短啲㗎啦。佢都会不自觉会问呀，嘩你唔觉得冻嘅咩？咁啊，跟住话唔系啊，唔冻啊，我觉得 OK 啊，咁 哇，青春啊， 青春啊，呢一种系话真系唔得啊，咁啊，即系跟住佢就即系分享翻俾啲即系年轻啲嗰啲嘅即系妹妹听啊，就话而家我哋出街啊，要带啲乜嘢嘢啊， 中女三宝啊， 系啦，咁即系我发现咧系一个几有趣嘅沟通嚟嘅，因为即系嗰啲妹妹就会吓、即系我第时都系会咁啊，担心起嚟，系咪即系一个老嘅或者系开始成长咗嘅一个嘅代表一个？ 个表演呢是。 是其实是因为我想起我之前呢同一些即比较年轻一点的即女仔倾偈啦。跟住他们就说我过了18岁之后呢我就不会被人看我张身份证的啦。我觉得我过了20岁之后好老啊。跟住我心想少年你真的太年轻啦。咁但是同另一方面就是真的因为当人即无论是男士定是女士啦去到一定的年纪的时候其实身体是真的会出现一些变化。咁例如去到即我又或者是你太太的话咁可能新陈代谢冇咁快啦啲血液又冇咁流畅啦咁所以啲手脚又会开始冰冻咁样。咁所以其实网上有好多唔同嗰啲叫做咩初老症十大症状嗰啲呢 即 係啦即係例如你个公司嘅抬头或者你嘅床头柜呢又会开始一啲药油啊又或者一啲令到自己提神嘅嘢啊甚至呢就係身体上又会开始有一啲唔同嘅变化买嘢食嘅时候呢你又会开始留意嗰啲食物标签啊或者你要开始注重你要觉得哎死啦一日三餐冇食到菜呢好似硬系唔知点样咁样同埋会开始越嚟越多啲营养补充品啊令到自己嘅身体呢维持一个叫做年轻嘅状态咁但系都唔能够去忽视其实自己嘅年龄系开始越嚟越大啊。 系咪即系有时候你就算唔系刻意数住自己嘅年纪啦即系身体变化都会话俾你知嘅即系好似我而家都系㗎即系你即系头先讲话新陈代谢咁样呢已经感受到啦以前呢系食都唔肥好似我而家望我仔都系㗎。喂佢食嘅嘢又垃圾吓又多过我。咁但系呢系真系永远都觉得佢系即系唔会话突然间无啦啦肥咗啊有啲肚腩我唔系㗎嘛。即系就算我系好努力咁样 keep 啊又跑又做运动又戒食又剩咁样但系你发现好难减啦。咁再加上就系另外一样嘢就系最近都系啦近排香港天气冻咗呢你就好明显感受到身体话俾你知。以前呢我御寒啊即系讲緊呢我就咁着短衫短裤都唔觉得冻。 系啊呢个天气你都系会仲系着住短衫短裤整笼即系加件外套羽绒啲。我今日见到你着长袖衫、啊。 我真系唔系讲笑，点解咧？因为以往咧，我系就算讲紧喺外国生活嘅时候啦，一到冬天嗰阵咧，都系好冻嘅。咁但系咧，我极其量咧，都系就咁嘅件外套咧，咁我就算噶啦。仲要喺屋企入边，我通常大部分时间都系短衫短裤、 啊。 我发现我即系可能呢一两年咧，朝早起身嘅时候，尤其是即系稍微天气冻啲，已经讲紧嘅唔系十度以下嗰种，即系十零度咁样样咧。都会觉得咧，哇！朝早起身，哇！点解哇？尖寒尖冻嘅咧， 着件外套先。 我甚至乎咧系咧会着一啲咧，即系厚啲啲嘅睡衣啊，即系哇吸住自己个身啊，跟住着条比较长啲嘅裤啊。咁咧，我直头系咧呢几日咧忽然发即系浮现一啲嘅谂法啊，就系、是、咦，我系咪应该买翻啲长裤咧？因为我原本我真系我。即系其实一路以嚟，我翻嚟香港咁耐咧，我一路以嚟即系屋企都冇几好，即系着长裤，因为我成日都觉得 短打噶嘛， 短打同埋我出街都系板裤嚟噶嘛， 啊、 即系大部分都系一啲即系 顶窿冚膝头啦， 顶窿冚膝头，跟住即系谂住话哇即系一路以嚟都唔使着，因为你基本上咧买咗翻嚟，如果着唔到好嘥啊，即系好似我老婆有时候话买一啲即系嗰啲即系底衫咧，即系保暖嗰啲咧，系啦，或者保暖裤咧， 应该一念厌恶又掉开佢， 系啊，我成日。你买翻嚟我着唔到啊！好似之前咧，佢就即系又买咗对鞋俾我咧，咁嗰对鞋咧外面睇就好似一对 boot 咁样样 嘅，入面有毛， 但系入面有毛嗰啲，咁我成日都觉得哇，香港着鬼到咩？ 着到香港脚 添 咩？ 唔系啦，咁啊，但系喂，讲真，我又有少少庆幸就系我老婆好彩咧，佢即系虽然我以前系一路都唔着嘅，摆喺度嘅，但系咧到忽然间呢几日咧。偶然攞出嚟着，覺得哇好舒服喎、啊！即係尤其是我發現，因為我拆完全屋，我係冇長褲，除咗呢一兩條牛仔褲之外，我係冇一條較為舒服嘅長褲。咁咧，好彩佢有嗰啲保暖褲咧，比較長腳嗰啲，好似 legging 咁樣樣咧。咁我就可以着住嗰啲褲，上面再打一條類似係板褲或者一啲嘅短褲出到街，好似做運動咁樣樣咧，就稍微會舒服暖翻啲。如果唔係，我真係出唔到街啊！唔係同你講少啊，真 係。咁所以當然啦，呢一啲就係我哋即係上咗年紀，即係雖然可能听紧收音机嘅朋友觉得 系 呢个靓仔喺度话自己老系嘛，唔系嘛？ 我哋讲紧系我哋体验到我哋可以体验紧我哋嘅身体嘅转变。 其实都系，因为我发现其实去到30岁之后咧，一啲新陈代谢或者一啲身体嘅症状开始慢慢出嚟，即系始终系出到嚟工作做一段时间啊，即系可能一啲腰酸背痛啊，又或者食嘢唔定时啲痘痘啊，又或者一啲皮肤嘅问题开始慢慢出嚟咧。呢一个我谂系当30 岁嘅时候先至会开始醒觉，诶、原来我身体真系有啲咁嘅变化咁样嘅。 哇！你啲痘痘出得咁迟嘅，青春期嗰时候冇出，反而你成日出啊。唔系，就腰酸背痛系真系有嘅。 系啊， 即系以前咧，你可能坐喺一个地方嗰时候，例如话打机又好啊，或者你可能温书又好啊，勤力啲，假设系咁讲先啦。你坐喺张书袋面前对部电脑咧，你系唔会觉得攰嘅。咁但系而家咧，你系咧坐一阵咧，你就会觉得开始紧啊。 系，同埋打两铺机，觉得点解条颈有啲紧嘅？ 系啊，即系以前你好似阿六爷咁样咧，攞一攞咪即系突然间做下嘢，跟住会 拉下筋啊，系啊。 我以前觉得哇，使唔使啊咁噶嘛？咁但系而家我自己不自觉都喂唔系，松一松好，即系都无啦啦将只脚咧放喺唔知边啲膊位嗰度咧，喺度即系伸展一下你自己。 系， 即系因为其实咧你讲起腰酸背痛咧，我以前都觉得咧揼骨其实对我嚟讲唔系咁紧要啊，即系我永远都唔系好明白点解你无啦啦要俾钱人哋去捻你啊，系啦，或者按你咧，你按完之后嗱，因为你细个睇或者跟你屋企人去揼骨，你即系你净系会觉得 冇特别感觉嘅， 就算系佢捻到你好痛啊，你即系你感受唔到佢捻完之后哇好爽啊，成个人松晒啊，即系你唔会觉得有呢一样嘢咯。但系我啱啱嗱之前去台湾就有一个好深嘅体会，就系咩咧？真系同即系一班嘅大学同学一齐去台湾啊，嗰次就。真係會揾地方揼骨，跟住咧仲要咧揼完之後，哇！點啊？你爽唔爽啊？即係大家喺度交流翻，哇！真係成個人爽曬，可以繼續行啦咁樣。呢一個我覺得真係好少，一個係年紀嘅轉變，可以話。 係咁，當然啦，除咗身體上嘅一啲轉變咧，我哋都可以即係一陣啦，可以講下究竟一啲心態上啊，或者一啲生活上嘅轉變咧，都可能顯示緊你已經開始老緊啦。 今晚咧，我哋又讲起啦，即系长大啦，吓，即系唔好话变老啦，讲到变老咧，就好得人惊噶啦。咁啊，即系长大，除咗系你嘅身体有一啲嘅即系变化吓，出现一啲嘅警示话俾你知，喂，你已经同以前唔同噶啦，即系要多加吓注意一下，令到自己啊保留住自己嗰、那个即系体魄啊咁。咁啊嗱，外在啊身体嗰方面，我哋又提过吓。咁但系你讲内里，可能我哋嘅思想啊，或者我哋嘅心智啊，我哋嘅精神啊，各方面都可能会明显地咧，比以前系即系长大咗嘅。 系 咁诶，嗰方面嘅转变又点样样咧？ 诶，咁其实有一个生活上嘅转变，我真系近呢几年好深深咁感受到咧，就系、是、对于大时大节咧冇咩感觉，即系早几日好似即系由2018跳到2019年啦。咁通常就话啊，不如我哋去尖沙咀嗰度都一齐倒数睇烟花啦，咁样。咁但系结果嗰日即系临倒数之前嗰十秒咧，我系仲打紧机，跟住我听到咦？咦，放紧烟花？喂，阿妈过2019年出去睇烟花啦，咁样我先有个意识就，原来咁啊过咗新嘅一年啦。咁但系对于一啲即系例如圣诞节啦、新年啊，咁新年当然要斗利是啦。咁但系其他嘅节日即系唔会有特别话，我哋应因为圣诞节或者因为要过新嘅一年啦，咁我哋就要聚啊、食下饭啊，一定要玩啲乜嘢咁嘅活动。咁可能顶笼就系聚一聚咁样，但系又未至于话我哋要大事庆祝呢一个礼拜，我哋要排满晒所有嘅唔同嘅活动啊，唔同嘅聚餐，反而系拣一啲啊，我有啲我系比较想去出席嘅一啲聚会，咁我先去下啦。咁但系绝对唔会俾自己嘅生活有太多嘅聚会充斥于我嘅假期入面咁咯。 系，但系我觉得呢个有时候咧系好取决于你身边嘅朋友。系所以佢一个点样嘅圈子，即系有时候咧唔系唔想嘅，即系尤其是你头先讲开咧，我谂翻起我以前都系噶，一到尤其是嗰啲咩 New Year Eve 咧，你一定要搵啲嘢搞， 一定要 call 班朋友出嚟。 就算你唔系话一定要去到唔知边一度倒数要睇烟花，你都一定要搵班朋友做啲嘢玩通宵，点都要有噶啦。即系一齐度过呢、這、一个即系除夕夜啊嘛，踏入呢个元旦咁样啊嘛。咁但系即系有时候当你大咗，唔系话唔。想去做，系你发现，纵然你想做都好，但你身边嘅朋友咧。 或者已经系去到另外一个嘅阶段咧，即系佢都费事同你玩，或者佢都同你玩唔到啊！ 啊，又要凑仔啊， 系啦， 即系有老婆要照顾啊， 即系唔系唔想嗱、 啊？ 好似例如话，我而家身边有啲朋友，大部分都已经系结咗婚啦，有小朋友啦咁。咁、啊、你问话诶、欸，想唔想出嚟搞啲啊？有一两个都会发起会想搞嘅， 晏昼咯，唔好夜晚。 系啦，咁但系当你一提出呢样嘢嘅时候，有啲就话唔得啊，小朋友好早瞓啊，我哋搵啲时间夹翻大家可能就到嘅小朋友又可以睇住佢啊。你哋搵个地方食饭嘅话，又搵啲比较即系 family friendly 啲嗰啲嘅咧咁啊，个个都可以即系好享受到啊，又唔会太过逼仄，又唔会太过匆忙啊，净系左度右度，基本上即系你慢慢就会发现啦，变咗系一啲类似系朋友 slash 家庭聚会咁样嘅。咁所以你就会系啦，咁倒不如系即系自己屋企啦，同埋你开始会慢慢发现就系、是、对于呢样嘢你冇以前。觉得咁追求啊，即系以前呢一个咧，可能系即系尤其是讲紧系即系我哋读书啦即系中学阶段啊、大学阶段啊，可以能系一种嘅自我认同嚟嘅、 哦， 即系哇出去开 P 啊，或者出边唔知啊搞唔知啲咩嘅活动啊，有冇人揾你一齐去啊？跟、 哦、 住、 啊、 可能生日嘅时候有冇人陪你庆祝啊？咁即系你会觉得哇呢一啲系你喺一个 call 喺一班人面前，究竟有冇一个即系被认同感啊嘛？咁你会用呢样嘢嚟衡量嘅。咁但係当你慢慢大个之后，你会觉得喂，其实我个价值唔系因为咁样而得到㗎嘛。即係你开始慢慢诶、哎、当你成长咗之后，你会觉得我价值其实系应该点点点点，你自己会清楚㗎喎。而唔系因为有冇人陪你食嗰餐饭啊，有冇人同你庆祝一个生日啊，有冇人陪你一齐喺呢个除夕倒数啊，而去判定究竟你有冇嗰个价值㗎嘛。 系。咁所以其实我记得我有朋友呢，佢系生日嘅时候呢，人哋即系可能下意识嘅会觉得应该系有一班人邀请佢去搞一个生日 party， 俾个 surprise 惊喜佢咁样。咁但系其实佢唔会即系反而系自己去 call 人去做呢一坛嘢，咁因为佢觉得个生日系属于佢自己， 应该人哋帮我搞， 系啊，应该系佢自己去搞一个佢心中想要嘅一个性，即系一个生日派对，咁所以佢系自己去，例如要 book 酒店啊 ，book 到会啊 ，book 唔同嘅人啊，仲要气球都会自己 book 咧，咁但系因为佢就系想自己去掌握或者有咁嘅效果啊嘛，咁佢先至去落手去筹备，而唔系我喺度等住，唔知今晚咧有边个会陪我去过我嘅生日咧？咁佢又冇一个咁嘅谂法。咁我又觉得其实系嘅，好多时候我哋可以自己掌控自己嘅活动，即系例如个圣诞活动，你会唔会去咧？咁但系对于我嚟讲系唔啦，攰啦。如果得闲嘅话，我真系想翻屋企补眠，补多几个钟算啦，咁样咯，真系。 不过呢一个又真系另外一个咧就系长大之后嘅一个嘅即系表征啊， 系 即系就系咧有时候人哋邀请你出去玩。真係有一班人已經話：，我哋一齊出去玩啦！今晚就等我哋毫無枷鎖咁樣，完全放開去玩。咁但係就係啦，突然間有人就話：，冇、啦，我攰啊！ 我聽朝翻早、 或者就算唔係聽朝翻早你係直頭個人咧係覺得我。听日放假都好啊，我都系想静静地摊喺屋企休息下、歇下，做一啲自己想做嘅事。即系嗱，呢一个咧就系、是、慢慢咧，你即系可能尤其是咧开始大啊，你会觉得咧，唉，不如算啦，何必即系搞咁多嘢咧？即系不如静静地俾自己可能休养生息一下啦，咁样样。呢一个其实都某程度系一个即系大个咗之后咧，你。对于嗰个生活上面嘅追求嘅一个转变嚟嘅， 系 即系呢个同我谂细个嘅时候唔同。细个嘅时候你点都话哇唔系，一定要搵啲嘢搞，尤其是有人约你出去玩嘅时候，点都应承咗先啦，系咪先？不见不散啊咁。咁但系当你大个之后咧，有时候咧即系讲到咪唔使等啦，自己搞掂自己啦。你哋玩得开心啲啦，出年见，拜拜咁。 系咁，所以其实我哋即系人生，即系可能去到唔同嘅年纪嘅时候，都会有一个转变啦。咁但系其实我哋。啱啱讲嗰啲都系啲初老嘅症状啦，咁但系其实点样先叫真系老呢？去到一个系咪一定有一个所谓嘅年纪，去到65岁系咪就叫做老呢？呢、這个问题我哋新闻之后继续倾下。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哎， 咁啊，新聞之前呢我哋就讲开啊，即係每个人嘅成长啊，咁啊嗰啲系咪一啲嘅初老嘅表现呢？咁啊可能有时候真系或多或少啊，你身体真系唔同咗啊，或者你嘅思想系真系唔同咗啊，成熟咗啦。咁但系即系成熟咗又等唔等于真系老呢？因为我哋即系跟住我哋想讲下就系话，喂，一个人点样样先为之老？系咪嗰个即系所谓真实嘅年纪啊？话当你踏入啊，喂60岁咁样样，咁系咪叫老啊？定系点样样咧？即系呢一个，我觉得有时候真系好取决于你嘅实际年纪同埋你嘅心态。即系如果你嘅心境咧系年轻嘅话咧，嗰一样嘢真系未必叫做系老噶、哦。 系即系好似我最近先睇咗单新闻咧，就系讲一个学跳芭蕾舞嘅伯伯，其实唔应该叫伯伯叔叔啦，因为我感觉上。佢完全唔似63岁，咁佢一个叔叔系跳芭蕾舞嘅，咁就系讲紧佢喺从细就已经好中意跳舞啦。咁佢读中学嘅时候咧，就学过一排嘅芭蕾舞，亦都好中意啦。咁但系你知啦，因为嗰阵又要考试啊，之后又要出嚟做嘢啊、生计啊等等咧，就佢中途放弃咗芭蕾舞呢一个兴趣。咁直至去到40年啦，咁佢已经叫做生活上喺事业上有啲成就啦。咁佢去外国去睇一场芭蕾舞表演，咁佢睇完之后咧，念念不忘，甚至发梦咧都仲梦到呢一场芭蕾舞表演。咁佢系好放唔低呢一个兴趣，咁结果咧，佢真系走咗去佢细个学芭蕾舞嘅嗰间学校咧， 重拾翻 系啦，60几岁，咁但系当佢即系嗰个仍然系对嗰种热衷啊、热诚啊，甚至你谂下，其实60几岁啲筋咧都开始硬啦，你谂下你30几岁，你都未必可能做到一字马，咁但系佢亦都好努力去做一啲旋转嘅动作，即系虽然可能pick up 或者佢嘅时间系会比其他人慢少少，咁但系佢一种热衷同埋兴趣嘅话，其实我完全喺佢身上系嗰种年轻嘅活力系散发住出嚟啊！ 其实你讲起呢一种嘅年轻活力咧，即系唔系讲紧内在，系直头系连外表都会连带受到影响啊？点解咧？因为你讲起呢一件事。就令我想起在若干年之前我都接触过一个外国的女士。她呢就其实呢已经是都真的挨近70岁了、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但她的样子望落呢是一点都不像。她的样子望落是至40几岁。差30年。 是不是因为有打针、啊 就是不是。为什么呢？原来因为她就跟 Winnie 你讲的那位的伯伯有少少不谋而合的，就是她都突然间热衷于玩一种的舞。那那时候就拉拉丁舞，大家知道拉丁舞咧，其实系好讲求体力嘅一只舞蹈嚟嘅， 系有啲叉叉， 系系咁揈啊咁样。咁啊，尤其是如果你有时候见到咧，有时候打开电视啊，睇唔知嗰啲咩 talent 啊，乜乜乜嗰啲表演嗰啲节目咧，咁就会见到有啲人表演拉丁舞，一男一女喺度揈嚟揈去嗰啲咁样咧。嗱，我真系有幸咧睇过一次一啲相类近嘅表演啊，就系头先我提及嘅一位外籍嘅女士啦吓。咁佢就喺一个公开嘅慈善活动啦，即系嗰啲社区活动嚟嘅。咁咧，佢就即系同一个嘅拍档，那个拍档咧就即系一个30几岁嘅男士， 系啦。对佢嚟讲， 对佢嚟讲系啦。但系真系你会发现咧，当然即系哇，你行近啲睇嘅话，你会见到一个年纪嘅差距。但系正如我所讲，其实佢望落个样咧系似40几岁嘅啫。但系你除咗个样系佩服之外啊，你更加佩服嘅就系佢入边跳嗰啲嘅舞蹈，即系首先咧系真系揈嚟揈去嗰啲嚟噶， 即系真系抛高再放低。转 系啦，即系会真系将佢唔知条腰度咁样发嚟发去啊！咁咧而嗰个嘅女士咧，系真系个过程入边系尽量保持到咧嗰个体态，系有啲位嗱，佢虽然未至于话要做到一啲好刁钻嘅动作，但系其实啲动作你问我都真系做唔到，因为你话当佢俾人揈紧嘅时候，佢点样样保持嘅身体系不直，好优雅嘅，即系俾人转嚟转去嘅时候，一落地嗰下即刻佢自己又可以自转啊， 可以亮相好靓嘅， 系啊，跟住。个过程又要跑嚟跑去跳高就抹腿一字马嗰种咧，哇！你真系不得不佩服，即系无论系个体能定系成件事嘅演绎咧，都系相当之专业。咁我之后有机会同佢倾偈，问佢咧，哇！其实佢仲话佢系业余玩下啫，佢都唔系话专业嘅 dancer 啦。佢个拍档就 系、 是、嗰、那个，其实佢教练嚟嘅。我教练听佢讲翻就，其实系啊，因为呢、這个女士咧，咁就即系好热衷于呢个拉丁舞，于是乎咧就开始咧私人教佢啦，咁样大家一齐教下教下嘅时候，觉得哇， 佢真係好熱愛之餘咧，都好有天分喎、哦。咁你同埋呢一樣嘢真係令到佢咧，好有嗰種青春嘅感覺喎、哦。咁跟住就索性，不如咁樣啦，我哋有時候佢哋會咧，即係喺唔同嘅地方啊，有一啲嘅表演啊、 嗯， 甚至乎有時候一啲係社區嘅比賽咧，佢都會參加嘅。咁所以咧，嗱，當時我孤陋寡聞，但係原來咧喺即係佢哋住嗰個 town 仔入邊嗰啲嘅社區咧，大家對於喺呢個舞界入邊啊，舞林入邊咧，都即係略為認識呢一位嘅女士嘅喎，係、哦，所以即係嗱呢一樣嘢就令到佢係 keep 住保持年青咯。而實際上面你真係睇佢外在睇咧，係一啲都唔似佢實際年紀嗰個歲數嘅係。 係咁，所以其實係即係人老心不老呢、這個真係真真正正嘅。咁但係其實我哋講咗咁耐啦，點樣叫做老呢？其實我覺得有一啲即係行為啊，又或者有啲心態上咧，其實都顯示其實你會唔會已經開始老緊？例如係好拒絕認識一啲新事物咁樣，即係例如我身邊嘅都有啲朋友已經係即係叫做老友記，係都好熱衷用 Facebook 啊唔同嘅，咁但係有一啲係直頭唔用咯，或者甚至係覺得玩咩啫，無聊咁樣，係啦。咁我當我見到其實作為一個通訊器材，咁當然冇問題。咁你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即係例如電話，甚至係寫信咁都係啦。咁但係未知你未試過，你就去話嗰一啲係冇用或者係廢嘅時候，其實你會唔會係已經係採取一個好抗拒，係落咗閘唔想去用佢嘅心態 呢？呢一個我明嘅，即係因為有時候咧，對於一啲嘅新嘅事物去 pick up 咧，係一個難度嚟嘅，即係嗱。唔好講啊！我有時候你睇翻我認識一啲嘅年長啲嘅長輩啊，係佢哋即係啲仔女咧，有時候嗰啲智能手機話我要換新嘅，舊嗰部俾阿爸媽用噶啦，係咪先？咁即係嗰啲嘅長輩咧，收到部機之後咧，其實都唔係好會去學習點樣用嗰部機，即係極其量都係用嚟打電話， 哦、 即係連 WhatsApp 都唔會嘅係。所以咧，你 WhatsApp 佢係冇意思，因為佢係即係就算幫佢開咗個 WhatsApp account， 佢都基本上係唔會覆 message。你更加唔使幫佢開 Facebook， 有時候話啲相放咗喺 Facebook 嗰度，即係你自己上去睇。係 佢就會覺得點解你要將自己嘅嘢擺出嚟俾人睇咧？ 係啦，即係佢係冇心機去學嘅，即係佢會覺得太複雜，同埋佢會覺得我學得咁慢，與其我學嘅話，不如咁啦，你下次见到你直接开俾我睇，或者有啲咩你直接电话打俾我咪得咯。咁所以对佢嚟讲，嗰部虽然叫智能手机，但系无疑都系一部普通嘅电话。咁但系有时候你睇咧，即系佢哇，点解佢咁难去学嘅咧？但系你而家相比之下，有时候我自己都会嘅，我发现即系唔好讲话去到即系佢哋嗰啲年纪，即系你讲紧可能三十几岁啊、四十几岁啊，都同佢哋有啲相类近嘅情况、 嗯。 好似例如我个仔。而家我成日例如话睇佢学去玩嗰啲嘢啊，即係有时候佢 pick up 玩嗰啲嘅游戏机啊，又或者佢睇嗰啲嘅卡通片啊，去玩嗰啲嘅玩具啊，接触嗰啲嘅事物啊，其实都好日新月异嘅，即係我哋嗰个代根本就唔会有嘅嘢呢，而家去到呢一代嘅时候呢，咁佢就会经历緊啦，经历緊之后佢会同你分享嘅。咁有时候你听呢听到一头雾水，乜嘢啊，你讲緊啲乜嘢嘢。 跟住就会掉一句乜你咁都唔识㗎。 係啦，即係可能系咁样。 我真系唔识㗎，唔好意思啊。 真係同樣地嘅 situation， 你如果係父母嘅話，你會用一個點樣嘅心態去即係回應呢？即係有啲父母我接觸過見過嘅就係咩呢？唉，我唔理啦，嗰啲咁嘅嘢我唔會即係想去了解，即係唔明咪唔明囉，唔明咪算囉。咁、但係有部分呢，就縱然嗰樣嘢唔係我嘅興趣，但係因為個小朋友佢好感興趣嘛、 嗯， 我都嘗試去學習究竟係啲乜嘢。嗱，呢個其實有時候咧就同年紀冇直接關係，但係就係取決於嗰個學習嘅心態啦。即係如果你話哇年紀大啦，係可能你學嘅的確冇小朋友咁快咁即係啊即係咁咁容易上手。咁但係你嗰個心態上面咧，你依然可能會係願意去學啊嘛。咁最怕就係咩咧？最怕就係、是、即係如果阿 Winnie 講話其中一個老嘅即係一個嘅 特徵 嘅話，就係、是。当佢去到一个岁数，就系我停止，即系已经感到相当之疲倦，去接受或者去吸收新嘅事物，去学习新嘅知识嘅话咧，咁呢一个就算你讲紧嘅可能系后生啊，即系讲实际年纪啊，后生嘅话，其实都可能系一个老嘅表征嚟嘅喎。 系咁，所以其实我而家系咪应该要 pick up 翻一啲而家时下年轻人好中意用嘅 IG 咁样开个 account， 等自己去保持年轻咁样咧？ 呢一个我谂嗱，同性格有关嘅、 啊，因为 你系唔系一定要用咧？我又觉得未必，但系起码你要知咯。即系好似有啲人，我真系唔中意用 Facebook， 我真系唔中意 IG share 嘢噶嘛。有啲人我点解要即系唔明白啊？个文化就我点解咩都要摆出嚟俾人睇啫？即系 飯之前點解要下一個碟嘢一定要影張相啫？有啲人真係唔中意。咁但係我又覺得有時候唔一定話你要去做先至等於就係年輕。但係你起碼你可能喂人哋講起嘅時候，你都知係乜嘢嘢咯。即係有時候有啲嘢真係代表你 out 嘅係乜嘢咧？就係話喂，我同你講嗰樣嘢，你唔知喎。即係而你唔知之餘咧，亦都唔嘗試去了解。咁啊呢一樣嘢就可能會即係慢慢就成為咗就係、是、變咗好多。所謂而家嚇時興啊，或者年輕人佢哋嘅即係關注啊、留意嘅嘢，你唔明白嘅話，就變咗可能會稍微脱離咗少少咯。 係嘛，就係所謂嘅 generation gap 代溝就係咁樣形成噶啦。 胡嘉倫、欣琪、樂活玩家， 好咁啊！嚟到呢一个人生两难题嘅时间啦，真系阔别咗一个星期啊！吓 系啦，有冇想念啊？ 好怀念啊！好想你考我啊！ 系啦，咁虽然啊话即系过咗新嘅一年，其实你嘅日子都唔会有点样大嘅改变啦。咁但系始终啊嚟到一个新嘅年份咧，俾一个即系叫做正面啲、有希望啲嘅人生两难题，你拣下啦！ 我真系觉得矛盾，又要系难题，但系要好正面， 但系开心嘅难题嘅， 真系奇怪啦！ 系啦，咁就话说咧，你喺条街嗰度咧，即系无意中拯救咗一位精灵，咁嗰位精灵 拯救咗少女添，你拯救 拯救少女系咪会开心啲啊？ 我谂住佢以身相许啊嘛， 真系谂太多，你结咗婚噶啦，冇 啦，系啦，大家你整个咩精灵咁好点啊？ 系啦，咁个精灵咧要为咗报答你系舍身相救咧，于是又想送份礼物俾你，咁就有两份礼物俾你拣其中一份， 无尽嘅财富有冇啊？ 诶，真系有啊！第一咧就系拣送一亿俾你，第二咧就系、是、送一隻药，咁就系可以令到对方咧永远爱上你嘅，即系简单啲嚟讲迷药啦。咁但系呢个就系可以永久时效咁样啦，即系例如可以令到乌加伦永远爱上我嘅咁样一隻药嘅。 系、哎、钱啦、啊，实际啲。我相信有好多问题咧， 有都系咁实际嘅， 因为我相信有好多问题咧，钱都应该可以解决。如果假设 包括人嘅心啊嘛， 先唔好讲，因为头先我讲系无尽嘅财富，一亿已经系有一个嘅即系限度啦，所以我应该都好失望啦。但系一亿都算。算 OK 啦，都勉强可以接受。 算系咁啦，系嘛？ 我教嗰只精灵、啊，大佬系咪先？我话真系精灵啊！ 可能佢学师啊，学师未满啊，所以净系可以送到一亿咋？ 唔系咁，但系我相信如果你有一亿嘅话吓，我谂即系你即系装一装身啊，打扮一下，跟住后屘又开始即系有投资一下嘅话，成个人唔同晒行出嚟嘅话，照计要吸引另一半都唔难啊！ 但大前提你要投资成功，如果唔系 你一炒嗰啲衍生工具，应该渣都冇。 不过咁嗱，去到嗰个阶段咧，就你有时候可能会担心啦。究竟对方中意你系即系因为中意你嘅人啦，定系中意你嘅财富咧？系啦，嗱，先反而去到个位啦。咁但系就算系点都好啦，我都唔会选择后者嘅。即系因为咧，我成日都觉得，尤其是讲紧系爱啊，即系你讲紧无论系爱情又好啊，或者你即系对于亲人啊、朋友之间嗰种嘅爱咧，系应该遵从呢一个嘅所谓自由意志。即系咩意思咧？就系话我爱你是因为我真心是去爱你，而是我有选择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我应该选择要去爱你，是有选择的情况之下，即是如果你刚才讲那种的爱呢，是我没得揀的，我是即是有一只药给了你吃，你是控制不到的情况之下不停地爱上我的话，而我觉得这一种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了所谓爱的价值。 是吗？但是当他每次一见到你，即是可能是你的女神本身不喜欢你，但是你被他一吃了这只药之后，他对你好像一见钟情。 我觉得就好像什么呢？中了我一碌葛的。我觉得有那种的感觉。唔系，即系唔系，所以系唔会嘅。即系嗱，与其啊，嗱，即系唔好讲话系咪俾你话一亿先啦。即系如果真系俾我去选择嘅话，有一个所谓女神，佢咧明明系好唔中意你噶啦，但系你为咗占有佢，你俾一只药佢食，而令到佢即系 疯狂爱上你， 从此之后就即系喺你身边疯狂迷恋爱上你。 系 同另外一种嘅 treatment 就系话我即系中意呢个人。即係雖然佢係唔鍾意我嘅，但係即係維係住一個即係大家都有得交往下關係啊，大家普通朋友又好啊，或者耐不耐見面都好啊，但係佢開心，即係我會選擇係後者囉。因為前者其實最後尾呢 佢對你嗰種嘅愛，嗱，有啲人可能覺得冇所謂，因為佢中意你，你就覺得啊，總之佢喺你身邊嘅話，你就開心嘅話咧，有啲人即係唔介意活咗喺呢一個咁樣樣，即係個虛幻嘅一個嘅環境底下嘛。但我就選擇唔會係咁樣樣咯。 係咪覺得你有一億嘅時候，你想要咩女都會即刻飛撲埋嚟揾你啊？ 咁又唔會，但我覺得大部分都冇問題。唔系，即系话坦白讲，我又唔敢讲。哇，大家见到话讲真，话可能而家你话香港有一亿，即系闲闲地啊，话一亿算得咩咯？算得啲乜嘢嘢啊？咁样咧，睇你唔起啊，大佬。 买层楼都冇啊，真系。 唔系咯，同埋我相信，即系有好多人都睇个价值，即系尤其是讲紧嘅系选择啊，同一个咩人喺埋一齐咧，都未必系咁表面，纯粹系睇即系话你嗰个嘅财富啊，睇钱嗰一浸啊，即系都真系会留意一下究竟你个人系点样啦，即系有啲人话财大气粗嘅，即系我虽然好似系有啲钱咁样咁，但系喂完全系冇修养啊，冇内涵咁样，俾你你都未必会喺埋一齐啦，系嘛？ 系嘛？即系你就系呢一款人。 我唔知道我唔会睇高咗你，其实定系你会喺埋一齐噶？你话唔紧要啊，其实财大气粗又要 我 咧， 我就系要钱又认钱噶 啫。总之到你喺你买屋嘅时候，你加翻我个名落去啊，咁啊，第时咧留翻啲钱俾我，冇问题啊，咁样样。 系，但系我真系会拣嗰只迷药，因为对于我嚟讲，即系钱。呢样嘢你系只要努力赚，应该就可以赚到翻嚟啦。咁但系人心呢样嘢，我觉得系就最难去掌握，即系我唔可以控制到其中一个人要爱上我，因为你头先都讲啦，爱情呢啲嘢，甚至系感情，好多嘢都系要靠双方嘅你情我愿咁样。咁但系如果我有呢一只药嘅话咧， 咁 就省 却 呢一个麻烦啊嘛。咁佢唔知啊嘛，当事人系咪先？ 好惨啊！唔系，跟住你咧就会攞嗰只迷药咧，就迷嗰啲有钱佬。 系啦， 所以从而。 举两单， 就业喂，咁都系调翻转啫，即系只不过我又系有錢。 即系如果我有一亿，我就买嗰只迷药嘛，同佢精灵。 唔系，即系首先嗱，我有钱嘅话，我就觉得咧，我有钱嘅话，应该我可以揾到好嘅人另一半。你系调翻转，我有嗰只药嘅话咧，我用嗰只药揾一个好有钱嘅另一半。即系其实基本上咧，嗰个道理都系完出一致咁 或者就算我拎到嗰只迷药嘅话，我都可以卖俾啲有钱人去赚翻个一亿翻嚟。 所以其实即系说到底咧，即系个难题系在于就系话，当你有钱又好啊，或者有嗰只迷药又好啊，点用嘅啫？其实你揀边边都冇死嘅，因为都系正㗎嘛。好啦，咁今日时间嚟到呢一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